让他来咱们这边吧，捆住真人不就行了？ 一边的陈果一直关注二人的聊天，他也没想到叶修居然让这已经离开职业赛场多年的家伙拉进战队的意图。子时一看叶修真是这样做了，立刻也就在旁出起了主意。既然都是要成一队的人，那现实中终归还是要聚到一起的。 哎，你现在在哪边啊？于是叶修问了过去。 司西城。 魏琛回道。 我是问你真人在哪边？ 叶修无语。司西城是神之领域的一个主城。 哦，我 X 这边啊。 过来我们这边吧，大家好好规划规划。 那个是迟早的，但现在也不能说走就走，那是不负责任的年轻人，我还有事要安顿。 魏晨已经开始老气横秋地教训人了。 那你先忙，你的死亡之手就先放我这儿。 你他妈要把它弄丢了，就自裁，等我来给你收拾好了。 好了，哎，现在你有什么材料也可以贡献出来了。 哎，现在这大环境，想自己捞点材料是真不容易。我这边倒是真没有多少料，低级的副本产的还算是有点，但真正稀有的那些我也缺得厉害。 叶修清楚这是实情，现在远不是最初研究千机伞的时候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职业俱乐部，也就还没有多少人大规模地投入到自制装备的研究当中，不像现在各大职业俱乐部都有这个需求，对无论市场上出现的稀有材料还有产出这些稀有材料的 BOSS 都是盯得紧得很。如今的环境想搜集点材料确实不易。 你那儿有点啥呀？我看看有没有我能用上的，我的现在才往50级上冲呢。 两人这都是游戏外的 QQ 上的联系。不大会儿，魏琛发来几张截图，是他仓库里材料的截图。叶修粗略一扫，发现确实如魏琛自己所说，不太稀有的材料还是有点的，稀有的那真是少到一只手就数过来了。千机伞目前提升50级所需要的三种超级稀有的材料，魏琛这里也是没有。莫强那边虽然叶修是砸了钱去再弄，但听莫强的口气，就这三种材料，那好几万块钱真有可能还砸不下来。没办法，这种稀有物品那是不存在市场的，所以也根本没有市场价，就是碰到了需要的主，那才临时看能促成什么样的价格。 黑曜石、蓝白晶、愁铜木这三样你能搞到不？ 叶修无奈的也是问问魏琛。 这都是普通区的野 BOSS 掉的呀，这种东西很难搞的，你应该知道。 魏琛也是立刻知道这些都是什么，毕竟也是开发银武很多年的人。 我这冲50就难在这三个上了。 妈的，冲50就需要三个超稀有的材料，你这件银武够贪吃的呀。啊，老实说啊，你那家伙有点亏啊，我这死亡之手虽然做得辛辛苦苦，但我也可以全当是投资，改日不需要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找家战队卖出去。你那个怪里怪气的武器，普通职业根本就不可能使用，散人从长远来说还是没有前途的。我相信成熟的战队应该不会在这方面花太大的投入，所以你那就是个死坑啊。 嗯，长远来说是没错，但就目前散人配这武器战斗力是空前强大的。你看 这两人随后居然是一些一本正经的荣耀方面的讨论。一边的陈果看得有些不太适应，但是这样的和谐也没有持续多久，不大会儿两人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垃圾化的攻击顿时互相开始。 垃圾，狗屁，一窍不通， 你脑子里是屎啊。 疯狂的互相攻击，而这魏琛骂起来的时候是超级粗鄙的，要搁到现在的职业赛场上去 绝对是犯规不断，不一会儿就会被规则杀死的主。陈果看着两人在那儿争执，知道自己是插不进口，只能默默地戴上耳麦融入游戏了。游戏里三人早就离开了弥罗之城遗迹，魏琛所发的消息是不是有招来大批的玩家，三人反正是没亲眼看到。陈国问了问自己大公会的朋友，据说是有人组织着想要来转转来着，反正三人早已经不在现场。换了一片55级的练级区，叶修这一边和魏琛时讨论时骂，一边刷着怪。乔一帆的一寸灰那也是需要练级，一直是一丝不苟地操作着。陈果的朱烟霞在旁算是个打手，毕竟论攻击力还是他的号最威猛一些。乔一帆，这孩子日后也会是战队的一员吗？望着一寸灰不断地开阵摆阵杀怪，陈果心下想着，他倒也知道这孩子目前还是微草队的一员，那是冠军队成员的身份，只是地位相当不起眼，这联赛完合同就到期，应该是挺难留下。职业圈还真是艰难，陈国心下想着，不过看到他们这边的战队正在一点一滴的成型时，心中也是充满了期待。看到战队正在成型，充满期待的陈国心情自然是很好，午饭的时候那都是笑逐颜开的。 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唐柔很快看出反常，她早上倒是没在，楼下吧台值班呢。 战队组建得很顺利啊。 陈国把早上又拉到了一个远古大神的事儿，如此这般的一说， 算一算已经够摆出一支队了，目标夺冠。 陈国兴奋道。 哼，还差得远呢。 叶修苦笑着，适时地给陈国泼了点冷水。 小乔，你看到了，是现在冠军队里一点地位都没有的一个小透明，但是搁到咱们这儿那就是第二高手，你说咱们这队是不是距离冠军还远了点？ 那这目标也是你说的，你总会有办法的吧， 慢慢来吧。 哎，小唐，你呢？ 陈国转头急切地望向了唐荣， 如果认真了当职业选手这心思的话，就不要再在值班了，专心过来练游戏，工资照发。 我，好吧。 唐柔欲言又止了一下后，看到陈国一脸期待的神情，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哈，太好了，你快点练级，不久也就可以冲到神之领域了。 哎，包子最近怎么样啊？ 基本上我在线的时候他都在，我只要一升级，他就会发个啊啊啊啊的惨叫过来。现在好像也有个51-52级了。 乔一帆的一寸灰呢是找过代练的，代练在新区的练级速度虽然比不了那些开荒的大公会，但比起寻常玩家那还是要快得多的。包子入侵则是全凭自己，结果和一寸灰一样的等级基础，同样的时间下来却是被狠甩了几级。 媚光呢？ 叶修又关心了一下媚光同志。 他和包子等级差不多。 哦。 叶修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 那个媚光也会加入？ 陈果对这些人倒都是知道的挺清楚的。这个媚光不像唐柔，也不像包子入侵，这两人都是在操作上很有些功夫的。别看是荣耀新人，一对一那要不是极个别老辣的玩家，基本只有被他们虐的份儿。唐柔甚至有把职业选手给干掉的壮举，那可不是随便的瞎猫就能抓着的耗子。至于媚光在这方面就实在有些欠缺了，操作十足新人，而且还选了个召唤师。召唤师这职业随便玩玩的话那是操作最简单，但想玩到精那对操作的要求可就高得要死。 指望媚光这样一个纯粹的新人把召唤师练到职业水准，陈果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慢慢来嘛，大家都有机会。 叶修却是如此说着。 你不如也多练练，说不定到时也能凑个数什么的。 自己居然只是个凑个数，陈果真想一板凳砸死这家伙。但想想目前这帮人，除了一个媚光，其他人面前他还真有些不够看，相当悲哀。吃过饭，唐柔继续去做他的前台。虽然已经决议主攻游戏，但网吧这边轮班都是排得好好的，突然要抽掉一个人，陈果这也得调度一番，看情况的话还得再招个新人也说不定。当然这点小投入他就无所谓了，理论上来说组战队的话，那叶修、唐柔就都是职业选手了。职业选手网吧网管的工资水平，作为老板陈果应该美翻了才对。下午照旧练级，乔一帆却是不在。这孩子规矩，虽然在微草看起来已经没什么前途了，却还是认真按时地完成着训练。只是这时的他已经是一门心思地准备改玩鬼剑士了。拿着微草这边的刺客账号，职业相关的练习却是做得比较稀松，满脑子都是怎么拿刺客的号修炼镇鬼的技术。陈果则是照旧一边陪练，只是这一下午他可有些忙碌，噼里啪啦也不知和谁在聊天，聊得很是欢畅。只是聊着聊着，脸上神情却是越来越凝重了起来。到了晚饭时候，和中午的眉飞色舞已经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怎么了？ 唐柔吓了一跳，询问的目光望向了叶修。他倒是聪明，知道这两人现在是天天一起混的，于是开心的事儿让陈果来说，不开心的问题他就向叶修求解。 不知道啊。 叶修知道问题可能出在下午和人的聊天上，但他又没去偷看，也不知道陈国和什么人聊了一通。 有个事。 陈国好像不敢看两人似的，一脸难以启齿的模样。 什么事儿啊？ 叶修问。 那个，我下午和展楼兰聊了一下。 展楼兰？ 叶修一怔。和展楼兰聊了什么？居然把陈果聊成了这个样子。 我向他了解了一下要组一个战队加入联盟需要的一些硬性条件。 啊。 叶修顿时已经有了几分恍然，却不说破，微笑道： 怎样啊？ 我这边恐怕有些达不到。 陈果终于是说出来了，他有些想哭。下午听展楼兰详细介绍了一下后，他的心就一直是冰凉冰凉的。成立一支战队申请加入联盟，他其实并不是恐怕达不到，而是完全达不到。把这网吧卖了都绝无可能。但是联盟规定的要有一个至少多少座位的场地，就把他给难死了。尤其是他还从展楼兰那儿得知了一个内幕消息，下赛季职业联赛的现场向全面采用全息投影技术，所以各俱乐部的主场还必须具备这技术条件才行。 对不起。 陈果的头埋得很深，是他一直兴致勃勃推波助澜地在鼓动着战队这件事，结果却又是他关键的时候不给力。他真后悔事先为什么就没去搞搞清楚状况呢？ 不要紧啊，我本来就没打算像展楼兰那样子去走申请的路子。 啊？ 你不会不知道吧？每年联盟有两支队伍出局，也就是说有两个入替的名额。这其中一个名额是像展楼兰那样，向联盟提出申请，然后联盟考核，批准他们认可队伍直接进入联盟。但是另一个名额却是通过选拔赛来产生的。 选拔赛？你是说复活赛？ 没错，因为一些特别原因，这个选拔赛被习惯称为复活赛。 什么特别的原因？ 一看那两个人好像都知道不要继续说下去的样子，唐柔郁闷了，他可是啥也不懂的新人呢、于是连忙问起来。 这个选拔赛呢，对参赛队伍只有两个很简单的要求，人数达标以及交报名费，除此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当赛季从职业联盟出局的职业队也可以参加选拔赛，而这职业队比起很多鱼龙混杂的队伍还是颇具实力的。虽然每年的选拔赛还是有一些有点实力的队伍跳出来搅局，但到目前为止，每一季的选拔赛最终站到最后的都是职业队。也就是说，每赛季出局的两支队伍最终都有一支通过选拔赛，在一年之后就立刻重返了职业联盟。所以呢，这选拔赛现在都被人戏称为是复活赛了，因为它就是给这两支出局队伍准备的复活机会一样。哦，有时候还不是两支，会有三支四支，那种上赛季没能复活的队伍有时会在新一赛季又跑来参加。 叶修解释了一遍。 哦，我明白了。 唐柔连连点头。 所以我们只要参加这个选拔赛赢到最后就行了，那些申请时需要的硬性条件联盟会想办法来帮你解决。不过说起来，目前为止都是复活赛，还真没有草台班子的队伍麻烦过联盟，看来我要创造一个历史了。 这不是关键吧？ 陈果有点抓狂。 复活赛是淘汰制啊，一场比赛打输了就要出局，这一年就白白浪费了，万一我们…… 什么事儿都有万一的，就算是走申请，这个万一也是存在的。头一年申请加入的联盟的未必只有一家，想最后被联盟看中，真不是勉强达到他规定的硬性条件就可以。联盟是会考虑你的投入的，只有勉强及格的队伍完全不会被重视。 陈国呆了呆，他这边可是连勉强几个都做不到，现在得知哪怕做到也很可能被实力更庞大的其他竞争者轻松比下去。这个实力其实很简单，就是财力罢了。陈国只是一个网吧老板而已，能有多大的财力去搞这样的竞争啊？ 选拔赛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与其想着什么万一，不如集中精力去阻止那种万一的发生，正好也用这一年的时间来好好的磨合完善队伍。 嗯，很不错。 唐柔点了点头，好像已经开始满是期待的样子。 这赛季的选拔赛现在也正在进行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选拔赛是和联赛同步进行的，联赛常规赛结束的时候，选拔赛也会出现最终结果，下赛季的20支参赛队就是在这个时候确定的。选拔赛现在每年报名的队伍都很多，继续发展下去应该会以此为根基建立次级联赛。这联盟成长的速度可真够迅猛的， 叶修感慨着。陈果听了叶修说了这些后，饭都顾不上吃了，胡乱对付了一下，立刻就跑去了解这个选拔赛。在荣耀联盟的官方网站上，陈果很快就找到了选拔赛的全面介绍和宣传，点开页面就看到了选拔赛宣传的大标语：梦开始的地方。